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在公众平台上，我们先来看看，很多朋友都来报道了，比如说谢谢和水与火的缠绵分别在早上的5:10、5:11来报道，包括还有东影天宇还有快乐的小猪也都看到了你们的点歌。今天的开场曲，这首歌曲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也是在平台上的青歌这位朋友的点播。欢迎各位24小时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一首歌送祝福吧。 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声，我对你用心极深。 这个我是刚刚把歌名念错了吗？多亏在平台上的钱佩瑶提醒了，他说应该是醉赤壁，不是醉逍遥。对，确实我搞错了啊。醉逍遥是我们刚刚在12:02过来报道的一位朋友啊，给我说准时等到来收听节目。那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都影所点播的醉赤壁。对，确认过眼神，我遇上了对的人。我记得昨天在节目临结尾的时候还邀请各位说要注意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看看窗外的夕阳，还有没有朋友在看了，一起来这个到公众平台上来分享一下啊，来报道一下看看昨天的这个夕阳感觉怎么样。而那个时间段我昨天是在地铁上，所以很没办法看到，等我再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太阳落下去了，天已经慢慢的暗下来了。继续来看看平台上朋友的点歌，下面这首歌其实是这位叫做飞的朋友他要送给一位女生，其实这首歌很可爱，来自卡奇社的猫咪，他说想把这首歌送给我身边的那个女孩子，希望她可以做我的猫，一起依偎在一起虚度时光了。回复了李东和最好的时光都说这个昨天呢这个风大有浮尘效果不太好，都是要去看落日看夕阳了，但是不适合拍下来照片。我说呢昨天在晚上我在家里面的时候感觉鼻子不太舒服，因为我在开窗户通风，看来这样的夕阳只能留给今天晚上了，来看看会不会有所改变。欢迎普雅，欢迎贾雨飞都来报道了。继续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接下来的时间请让我用两首歌为你串联一段故事。所以这一时刻啊，喜欢听故事的朋友们可以把广播的声音渐渐开大咯。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接下来，我要用两首歌的时间来为你串联一段故事，关于两个名字：老张和布丁。布丁从来都没有想过，他期待已久的理想伴侣是一个每天脚不沾地儿的家伙。为什么呢？因为老张是做管理培训的，一周七天有五天都在出差，剩余两天分别做两件事儿：一天用来把行李箱里的所有东西掏出来，扔得满地都是；而另外一天， 用来翻箱倒柜，把新一周出差要用到的行李再塞进去。可以说老张在家两天，家里面乱的是一塌糊涂。每次有同事想说去布丁家里面做客的时候，布丁想都不想就直接说，哎呀，等我老公出差了吧。乍一听好像总觉得哪不太对劲啊，这个话。但是布丁心里面其实想的是，只有老张不在家的时候，家里面才能够稍微的整洁一点。这几年两个人的感情交流都是在手机上来完成的。布丁和老张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房子里，但是有时候却比异地恋还要难受。两个人有时差，一个人过四季，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的细微的幸福和感触，没有办法及时的和身边的人分享出来。 我在你的身后，守候的我，多想看你不经意的笑容，或许我的心里不懂，我努力让你感动，在你眼中有多么笨拙的我，绝不放弃追逐你的执着，只要你能再多些回应我，一个笑或点头全接受，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要想说出你所有感觉，别再紧紧关在只有自己的世界，我们太阳为你迎接，哦哦哦，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能不能再勇敢一点点，就算让我知道我永远只是单恋，我也会藏着感谢，笑着和你说再见。 梁心怡的这一首《靠近一点点》，有没有想过当年自己追剧的日子了？接着这首歌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刚刚关于老张和布丁的故事。老张是一个常年要出差的人，但是呢，他也是一个完全都没有时间概念的人。这一点呢，是布丁有一次突然发现的。有一年，布丁要去长沙做培训，要去两个月的时间，然后临出发那天，老张嘴里面一直念叨的说，哎呀，我们要早一点去车站，这样的话会从容一点，不会迟到。结果提前了六个小时就开车把布丁送过去了。两个人等车的时候，老张就拉着布丁的手开始回忆他们最开始是怎么认识的啊，从约会的第一天一直说到了他们五周年纪念日。说着说着，老张还有一点点的哽咽，好像不是在送布丁去出差，而是像永远都见不到布丁那样。那一刻，布丁才渐渐地懂得，才发现原来老张心里面的心，它是一种沉默，一种隐忍，不善于表达。

由于空气干燥，光照强烈，外出请注意补水防晒。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风三四级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7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大部分时间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的消息。昨天下午，一辆复兴号高铁飞驰在北京到天津的铁轨上，二号车厢里忽然一阵悠扬的小提琴旋律响起，循声望去，青年小提琴家陈曦从座椅上站了起来，小提琴曲《沉思》的旋律传出，随后小提琴家刘潇也一边拉琴一边站立起来，车厢瞬间变成了室内乐小剧场，音乐乘着复兴号飞驰起来。这是2018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系列公益演出高铁音乐会的现场，今年国家大剧院头一回把演出搬进了复兴号的京津高铁车厢。从沉思到查尔达什，从梁祝到我的祖国，当我的祖国音乐声响起，不少乘客情不自禁地跟着音乐哼唱起来。喜欢音乐的朋友又多了一个感受音乐的好去处，朝阳区文化馆昨天在地下一层开放了新的文化空间肖邦音乐厅，首场演出《一带一路》上乌德琴新的流浪亚龙音乐会同时举办。这个音乐空间未来会举办音乐会、音乐讲座、音乐知识普及等多种形式的惠民文化活动。肖邦音乐厅2016年底动工，面积近2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00人左右。在音乐厅外面的展示空间里摆放了一尊肖邦的头像雕塑，音乐厅内没有设置座椅，观众全都席地而坐，拉近了和演奏者的距离。首场演出过后，下一场这个空间将举办原声吉他生活节大师课项目，邀请市民前往体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欢迎各位24小时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来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点歌送祝福。在今天半点之后的开场啊，我要说一个另外的事情，也是跟我们节目有关的。这个刚刚很多朋友已经通过我们的半点资讯之前有一条片花已经听到了，我们最近在做一个相当于父亲节的征集活动，也是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回复两个字父亲，这样呢你就会收到一张图片，然后在上面会告诉你一个具体的参与方式，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留下父亲节加上姓名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给我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这个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最近在做一个暖心策划，我们想召集一帮朋友过来把自己最想说的话录给父亲，这个过程呢会有我包括我们的节目编辑李岩，我们两个人陪着你，然后来到北京音乐广播这边通过话筒

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 刚刚看到有这个李东都来报名了，包括普雅，但是普雅很遗憾是人在上海，所以没有办法过来。不过你的留言呢，我已经记下来的。到6月15号那天是一个中午，我们在线上做节目直播的时候，做父亲节主题，我会在那一天把你的文字，把你的故事通过广播分享出去。Aris 也看到也来报名关于父亲节的一个活动。其实我们对于父亲表达爱的方式有很多种，可是对于父亲这样的一个角色，也会根据不同的家庭状态和风格会有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声音这样的形式最直接，能够帮助我们最直观的表达这样的关心，表达这样的感谢都可以。所以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父亲。在最近这段时间，我和我们的节目编辑李岩，我们两个人会通过电话联系到您，然后请您来到北京音乐广播这边，通过话筒录下对于父亲的声音祝福，然后把这样的声音制成一张精美的 CD， 甚至一个还有一个老照片的相册，一并的送给父亲，作为一个可以收藏的礼物。继续来看看朋友们在公众平台上的点歌。刚刚裴瑶说这个成全这首歌曲林宥嘉的版本也特别好听，对，最近好看到平台上已经有林宥嘉这个现场 live 版的那个歌曲又重新发布了一遍，包括还有张碧晨版本的红玫瑰也很好听。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跳跳虎的点播，他说在十年前还没有微信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呢是用短信互相的来交流，甚至到最后经历了一个告别的阶段。有一次在 KTV 里面聚会，他说喜欢周杰伦的一首《花海》，回去之后我就把这首歌装进了 MP3 里面，每天都听。到现在一想到这首歌，我想起的还是那个男孩子，还有我们用短信当时互相互道晚安的日子。今天很想在节目里面再点一次，然后就把这首歌曲永久的封存在记忆里，来自跳跳虎的点播，周杰伦《花海》。 剪枝了所有的花开，燎原了清晰了爱，天与门爱却更喜欢，那时候我不懂这叫爱。你喜欢站在那窗台，你好久都没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在点歌的间隙，我要在这段片花之后照例和你分享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这首歌很熟悉，这是来自彭佳慧《走在红毯那一天》。有一年，彭佳慧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演唱了这首歌《走在红毯那一天》，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1999年。身边很多朋友都跟我说，这是一首不敢去轻易听的歌，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回忆里。而这首歌曲最开始的主人公是彭佳慧和陈国华。陈国华是哪一位呢？是当时给梁咏琪写短发的那位。这段感情过去了这么多年了，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不再去谈论一些是非，而是说希望尽可能的真实的来还原这首歌曲当时背后的场景和画面。1999年彭佳慧演出最后一首歌《走在红毯那一天》，彭佳慧身着婚纱，白色的，非常的美。陈国华在旁边弹奏钢琴，然后大屏幕上是一个大大的喜字儿。两个人谈了12年的恋爱，一个人写歌，一个人唱歌。在那天演唱会现场，彭佳慧问我美吗，陈国华说我也爱你，虽然答非所问，可又字字珠玑。 算一算时间，你是他也好几年，看一看身边好朋友都有好姻缘，只剩下我，只剩下继续苦守寒窑，你等十八年。有些事情没有用，我了解。我不想人老珠黄，才被人送作对。走在红毯那一天，梦想化。 彭佳慧走在红毯那一天，